的今天你不明天啊不来卡吧我家明天啊我很想啊都爱讲讲给大家 听讲话我告诉你是刚才是刚才话 你得做啊是好是讲话法律家爱讲讲明白的地方发现了控制我自己的麦 哎做什么 啊 怎么样 哎是 录起来控制也行 啊哎怎么样你们可以看话啊我不觉得你这样 这里控制也行 啊所以这是今天的第一段所以对 那希望能够这里控制也行呢就是这里进脚也行那我进脚也行呢就是心无平衡了不进脚就是心不进脚就有惊所以但是你注意话清楚来讲你看到进脚你就看到惊因为进脚的心就是因为惊不如进脚惊这个慢慢去看慢慢去注意这边数会控制这三会改没看到在乎我控制你爱控制是不管的